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圆明园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利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 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最勇敢，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脚底加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打街酒吧里。胡同老徐的亲戚 啊， 生了一小闺女，哎，挺可爱的。 嗯， 胡同老徐的亲戚姓马，认一家子人特别喜欢车，尤其是那种性能非常好的那种，咱们俗称豪车吧。 啊，这孩子起名叫马车。 哎，那倒没有。琢磨说这孩子以后得过上富裕的生活呀。 嗯，过去奔小康年代老这么说， 衣食无忧是最好的 啊。对，那是应该的。 孩子他妈 啊， 你呢是一直想坐在这个豪车上，但是呢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哦，明白了。这个人呢就叫马无忧。 但是呢我也给了你幸福，你也很满意。 叫马幸福。 然而呢你的梦想也一直存在的，就是想开个豪车， 叫马梦想。 可是话说回来，日子还得踏踏实实的过， 叫马踏实。 哎，这有点像人名了。 咱们现在生活很美满，其乐融融， 叫马融融呗。 嗯， 而且好听啊。 差一字差不少呢。 还有呢，咱们也还是希望孩子以后呢能够这个买得上这车。 哎， 马得上。 过上好日子。 来马日子吧。 马日子， 猴年月，对不对？马日子， 对对对， 猴年马月。 什么乱七八糟的。后来呢这个夫妇俩一琢磨，干脆起个洋名， 叫马洋洋， 叫玛莎拉蒂。 哎呦，这是辆豪车呀。 是不是辆豪车？这不是人名字。 大叉子在前面。哎呦，这出门 不是在人名打叉子，就是这人没了，你知道吧？ 您说那车前面有一个标志， 有 一 个标志 是大叉子。 对， 这三叉戟不叫大叉子， 特别棒，呲着大嘴，就是豪车全是那种呲着大嘴瞪着大眼。 我听着像斜开战。 一出门就老不乐意的， 啥家这车皮真大。 玛莎拉蒂媳妇儿，你看呢？好啊好啊， 娶了小媳妇儿。 后来呢就给新生儿报户口。 嗯， 民警又蒙圈了，哟，我从事户籍工作这么多年， 几十年 没见过给孩子取这么有个性的名字的。 今天见着了。 您看那个马先生，这名字您是确定要取吗？玛莎拉蒂。会不会在孩子以后长大成长过程中吧带来一些不便呢？ 有什么不便的呀？ 马先生态度非常坚决。 嗯， 就这个， 就这个。 哎， 我看这没溜，这名字也是个错误。 他这个发动机动力也挺强的。哎， 非得来这个。 嗯，来吧。 我呀，就希望女儿以后买得起这款豪车，好日子。 啊 、你听过这首歌吧？ 好运来， 运来。 不是，这个跟玛莎拉蒂都不挨着啊。玛莎拉蒂都不唱这歌。 民警呢多次劝说，您再考虑考虑。 民警还真容功夫听。 马先生非常坚持，回去了。回去以后吧，琢磨，就说民警的话有时候是这样，他比如说别人劝你啊，当时你可能不听，挺要这劲的。但是回去冷静下来呢，回头一听还是很有道理。 哎， 马先生就属于这样的。 嗯， 回去以后不坚定了。会不会不好？ 本来就是要这名字，借人家这个说是影响力也好，说是知名度也好，让大家伙都熟知，所以人家出事儿你也跟着倒霉。 亲友们也都说不合适。 对， 随便聊聊。哎，怎么过年年货你还办不错啊？哎，对了，跟你说啊，女儿的名字起的呀真不合适。 嗯， 怎么不合适啊？ 这名字就玛莎拉蒂，这个哪像个人名啊？是不是？ 就这个缺点，但是是个知名度很高的这么一个品牌。 你别孩子以后长得跟车似的。 好嘛， 这孩子四轮着地是吧？ 怎么着？刚买菜回来呀？这今儿菜还行吧？新鲜吗？哎呀，跟你们说一下，你们这 没话愣搭了话，前面都是废话。 孩子名起的不合适啊，这个。 怎么不合适啊？ 这不像中国人的名。 哎，这有点，确实是。 你以为意大利人呢？ 啊，意大利 倒是进口的， 是不是？有没有道理？那个来了，哎呦哥，哎，听说你 先别说废话，直接说玛莎拉蒂怎么回事吧。 听说你闺女叫玛莎拉蒂， 那这直接了啊。 一个女孩叫玛莎拉蒂，玛莎拉蒂 听着也像女孩名字，实话实说。 玛莎拉蒂，玛莎拉蒂， 你别瞎发音啊。 不像不像不像， 什么就不像？ 不像人， 不像人， 他本来也不是人。 大半年过去了，哎呀，孩子马上就可以说话了。 好嘛，这 孩子会说话够早的， 快一岁了，不行，我去改去吧。 哦，半年了才发现。 嗯，找那民警了，民警同志 还在这儿上班呢吗？ 还是您，我想改，改成玛莎拉行吗？玛莎拉。 哎呀， 不如叫土豆泥。 可是民警还是觉得不太合适。 对，莎拉。 您再考虑考虑，确实要叫玛莎拉吗？ 对。 还是 莎玛拉。 您再缓缓。然后呢，俩又给劝回去了。夫妻俩一琢磨，咱们还是慎重点，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听听街坊的意见。 太没主见了，这位 倒霉到街坊身上了。 哎，对， 街坊那儿说，这还行，玛莎拉。要是再生个弟弟呢，正好叫 玛莎拉弟。 这下行了，凑齐了。 其实奇葩名字不止这一个，每个年代都有它奇葩的地方，都有奇葩的个别现象。每个孩子的名字也有着父母的那一个年代深深的烙印。你说叫王磊的这种名字， 哎， 一听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但是听着就那么大气光明磊落。 有吗？ 有吗？ 你听叫什么影的，纯属就是这个啊，这个小家的这种感觉。 哎，不过要说现在的零零后啊，据说如果你把零零后的名字啊弄一张图，放眼一望啊，都是什么瑞啊，什么轩呀、啊，什么子，什么月， 什么怎么听着都像一个招牌。 哎， 而且都是仨字儿的。 对对对对对，小名都是好几个字儿的。 对， 你比如咱们胡同里有几个孩子， 嗯， 你们听啊，王瑞阳、沈晨宇、雷诗明， 跑这点名来了。 于问西 到 马子飞，这都是沾了刚才那几个字啊，什么、吴若雨， 哎呦， 刘书阳。像、 嗯、 思涵，涵这个出现也很多啊，什么刘涵锦。 对，这个女孩嘛，一般都爱用这几个字儿。 盛子傲、哦、江逸阳，对吧？ 嗯。 你看，我们刚才所念的都是三个字的。 对。 全是这个零零后的。 对啊，男的也有啊。 不单是很，就是沾了那个流行字，而且还很琼瑶，你们有没有觉得？ 嗯。但是我认为有的字儿不适合入名字。 比如。 故居。 啊。 比如说谁的名字叫故居，比如说家宝吧，你的名字叫家宝故居。 好、哎啊、找着我这地儿了。 那你说叫富帅行吗？富帅， 这富帅原来是过去这个管爸爸叫这个将军什么的。富帅 就是你看、 哦、 岳云喊岳飞富 帅。富 帅， 对， 我说的是财富的富和帅气的帅 啊。那不行， 就是严富帅、 啊、现在好多人连起来叫挺好的。 那关键我爸爸叫我富帅，这不合适。 有个人就叫高富帅，还有一位呢叫白富美。嘿，他俩倒是同一对的。 我这名字挺对仗的。 嗯， 有个小孩叫元芳， 姓李， 不，他姓元，叫元芳， 很正常。现在这个名字什么都有重样的。 还有一个，有一次呢在南京的地铁上核查的一个姓名当中，名字出现的是张无忌， 花无缺。 现在还有这个四个字的名字是吧？ 啊，很流行， 不是复姓，有 特别流行，就是比如说父亲母亲的姓再加一个名字。 对， 哎，这样不容易重名，还好叫好听，有意义。 比如说，说你妈妈也姓王怎么办啊？大磊， 对，叫旺旺， 那叫一个就行了。 那么吉利， 这是副姓端木，这位起名叫端木女王，啊，真是一辈子的巅峰啊。 嘿， 另外一孩子叫史诗王爵。 哎。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叫谢祖隆恩，你看、杭州的是真的。谢祖隆恩小朋友，你已经被我校文华校区录取为一年级新生了、 哎、 祝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 这就是很容易想到就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名字，就追求这个奇异性。 嗯，占便宜。 哎呀，老有点想磕头的感觉。 嗯， 也就是你有这爱好。 还有网友晒了两个身份证，一位名字叫唐诗，另外一名叫宋词。 嘿，这 有没有叫元曲的呀？ 哎，真的，这仨配一块儿，再加上名 轻小说。 好，最后是一四个字了，这是一套， 他们凑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 哎， 最可乐的是有一位啊还包容了这个唐诗宋词，这位名字叫古诗 啊，这就全包括了。 还有叫白云的，有叫蓝天的 啊，正常，白云蓝天是最常叫的。 但大家都说那黑土呢， 黑土不是上电视了吗？ 有人叫正好， 来，还是好几个叫正好的， 正好的有的是啊。 有一位叫乐一乐，最逗的我觉得啊，这儿有一个姓乔，名叫丹，乔丹还是个女孩、哎，有个男的呢叫二胡又炫。大家分析了，就是父母双方都姓胡啊，所以是二胡。 哦，那为什么姓了二呢？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镇江一小伙与前任回心转意，被骗近千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瞧瞧去。哎呀，我说啊，你这天天跟我们这儿你没什么正经的， 你想说什么呢？你直接说出来行吗？ 你们俩真分了啊？ 不分了吗？都一个多月了。 你可别骗我。 大熊，这你俩当时关系那么什么？ 还闷得密， 天天刺激我们 啊！ 我们又没有女朋友。 朋友怎么了？ 简直那时候你成为了咱们这一片的一种特别的奇怪的现象。 我说熊猫，你会说话吗？ 他这意思就是说呀，看不得你呀，不照顾我们兄弟的感情， 见色忘义。 对， 我忘了什么意了？ 忘了，当时说你说请我们吃饭， 对， 我们俩来了，到火锅店，我们把点的那些什么你还吃什么来的？ 对呀、啊， 黄喉、鸭肠，还有什么？ 啊、还有兔头 子啊， 反正就是那点东西呗。 完了，我们都坐下来准备吃了，忽然你女朋友说啊。陪我吧，这那个的肚子疼，然后你把我们撂下来你就跑了。 对， 你请我们吃饭，我们都没带钱去，最后把我们俩撂在那餐馆了。 不是，结果你回来你肚子疼了吧？ 后来你们俩不还是解决问题了吗？ 那我打电话叫哥们送钱啊。 对呀、啊、这个事有轻重缓急，你说那你们肚子疼吗？ 对，我们不疼。 你们当时肚子疼不疼？ 我们不疼。 不疼、啊、 你看你不疼，我走了，那有疼的呀。你比方说我们在一块吃饭，你要说你肚子疼，我也得照顾你啊。 我现在肚子疼， 那你赶紧去看看去啊！ 你看见没有？ 不矜持！ 你看我这是不是关心你？我说你去，我说你去看看去。哎，这句话难道不是关心你？ 迷媳妇儿。 对，这就是菜。 你媳妇儿迷，天天的就想这个。我跟你说，你对我是一种嫉妒恨。我说我前女友可好？哎，要不是她主动提出分手，我真舍不得。 您是你说这话，啊、 怎么了？ 她提出来的。 你以为呢？ 哎呦， 你以为我能提出这事儿吗？ 哎呦，你对他这样，他还能提出分手？ 对，我也纳闷啊。 随叫随到 啊， 又当保姆，又 当女儿，又当儿子。 我以为又当爹又当妈呢。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了两辈人。 一天到晚前呼后拥的，你的女友， 我怎么做到的前呼跟后拥啊？ 一赶二嘛。 是啊， 我还赶 一天到晚满头大汗的。 那家伙， 这来回跑还不满头大汗？ 女友要星星不给月亮，我根本不爱搞。 都 累的。 对， 不过现在我也看出来了，现在啊离开他呀，我觉得也 活不了， 我也凑合慢慢适应。现在你看我在社交平台上这天天聊，不也聊挺好吗？ 你看老是摇一摇，这能聊得好吗？ 我跟你说，摇出来的不一定都是跟你真心真意要谈恋爱的， 没有一个是。他们不一定是，没有一个是。 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今儿你把我们叫出来，又要喝酒陪你这个抒发兄弟。 等会儿，哎，这个主动加我的，哎， 你看。 哎， 你被摇了？ 没有，不是，这加我好友的。哎，这我，哎，这不是我前女友吗？ 啊， 我瞧瞧，拿来。 我瞧，不对呀、啊， 是云云， 是吧？ 不能跟你云云拿过来，你还想云云？ 不是， 是吧？ 是云云， 我瞧我瞧，嗨， 还是那身衣服吗？ 还是这号，嗨。 你有这个没？ 不是， 你有 没变？我就 看社交平台新号啊。 不是，我原来看你手机，你们俩聊的欢。 他说这衣服的号码还是那号。 对， 也没胖也没瘦。 他怎么看出来的？ 这云云嘛，我们又不是不认识。 你等会儿， 这帽子我送的呢。 我觉得 就是借着你的光，我们熟。 你是不是让我们都得给 都得了解 嫂子送点吗？ 对啊， 那你干嘛非送帽子啊？ 我怕送他那好的东西包包的，万一跟物质 你也没那钱，别来这套啊！我女朋友是那个物质的人吗？ 是吧？ 你给我聊会儿，别着急啊。最近过得还好？哟，不要想一块儿去来，我这还没发你呢， 你看 我发回来了， 还真快。 你过得还好吗？我还可以。 想你。 哎呦，我也想你，其实， 嘿。 你最近 想的睡不着觉， 你看还是 他打错 有点 那个着的着字写错了， 睡不着觉 、啊、对，我想你想的吃不下饭， 你跟他说别睡拜睡， 别老起哄、啊、 我瞧着你这聊天 你关系好，你看着 你半夜 别说吧， 你 这是我自主的地方， 怎么不理我了？ 哎，我这不理你的吗？ 你看 你一定有了心爱的人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我以为离开你我会过得很好，事实上呢？ 事实上你过得好吗？ 不好。 你看看，要不然咱们还重新开始吧。 你看你这人禁不住。 你能接受我的过去吗？ 我更展望我们的未来。你能告诉我离开我这几天都有多少过去吗？ 不是啦，就是我跟你分手的时候用的话比较狠。 没关系，没你现在收回就好。 但是我太绝了。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都忘了。 太好了， 我随时等待着你的回来。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交新的女朋友，就是忘不了你。 那我送你的围脖你还带着呢吗？ 带着呢。 我也是，还带着大壮送给我的帽子呢。 你送给他的帽子什么？他为什么还带着你送给他帽子？ 大壮说是你偷偷送我的礼物。 对对对，是不是现在很合头？ 合头合头特合头。 合头就好，合头就好。 那我们就见个面吧， 时间地点你来定。 哦，但是有个事儿， 说， 我是突然想起你，想念了，想见面，但是我没有带钱。 你见我不用带钱， 我到你那儿需要车费。 没问题，我来帮你叫车。 不要哭 ， 我想先借你点钱。 哦，你借我多少钱？ 我想借个50，叫辆车。 啊，你借给我50，好，没问题。 我借你的钱借50，叫辆车。 哦，对不起，我领会错了，50不叫事儿，送。我们俩这又好了， 又好 又好又好了，你先祝福我、哎、祝福我，真的， 我说这么快 云云怎么嗨云云 真是昨天还摇 什么，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没事 你大壮你好好说，我那嗨怎么回事？ 那你俩好了就行了，我祝福你们， 对， 祝福你 你别祝福我了，我还没祝福你，今后留神， 别被爱冲昏了头，我就这么一句话， 对， 我走了。 你看 早就该走， 多高兴的， 什么叫冲昏了头，为什么呀？这是 国柱 怎么着来？ 国柱你瘦了，国柱 啊，是，这不是最近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 哎，想我吧？ 对，想你想的，放心吧， 这样我心会痛的。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你回到我身边、我就会再胖起来的。 哦，好痛， 怎么不舒服了？ 哎呀心有点痛，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会好起来的， 会串，哎呀肩膀上现在都， 哎呦，我心到肩膀上了， 这股气儿乱窜。 你是不是真气已经被打乱了？ 国柱 啊， 我可能我得买点药去。 那你去买吧。 可是你知道我是没有带钱出来的，你这样吧， 啊， 你先借给我300，因为我一会儿回家呀，得到那专门的药店，因为我是老毛病。 啊，我怎么不知道之前你有老毛病？ 哎，之前没有见到你，没有被这种幸福冲击了。 300不叫事儿。 嗯。 你先去买药吧、吃完了再跟我联系。 我 快点快点， 晚上没准找你呢。 好的，晚上哦，好的。 国柱 他晚上来啊？ 你不是走了吗？你怎么又冒头了？ 我路过的。 你路过你就没走？ 哎，作为兄弟我得说啊，云云这人你可 怎么了？ 云云这人呢，我们不是不了解啊。 对， 等会儿等会儿，这句话更经琢磨了。你怎么了解了？ 通过你，我们了解。 咱们也小聚过几次， 对 吧？ 对，都看得清楚。 别说我们兄弟没提醒你， 不是， 远远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哎，那不 省心，怎么不是了？怎么不是了？ 你看又急了。 再见。 早就该走，不该回来。 我说，我回来了。 哦，赶紧吃了，好点了吗？ 医生说呀，有一个方子特别好治这个病。药到病除。 哦， 忠诚的 这个大夫对你特别好，很忠诚是吧？ 这个药呢就是稍微贵点，因为他想做这个药引子的东西，他与众不同。 什么药引子呀？

哎，你别问我呀， 没问人家你买的是什么， 你就买了一张是吧？ 我说上回你坐地上， 我正问问是硬卧的还是软卧的。 嚯，您都这个生活品质了还不知道什么票呢？ 你花钱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是硬卧还是软卧。 你是不是经常买电影票完后逛北海的呀？ 我不是拖的你们俩一块给带的吗？ 你拖的我们俩什么呀？ 不是你们给带的吗？得了，我看见字写着呢，卧铺。 你是没买过火车票，真的，那上写着硬卧还是软卧的，就写卧铺就完了。 好，硬的。 行了。 哎，我中铺了啊！ 不是，你跟谁商量？买哪铺就是哪铺，真的，你别商量。 以前我们上下铺都谁先报名那个注册，谁先选啊？ 咱们坐火车，紧着跟你说坐火车，哪个铺在这固定好了，还先来也没用。 不是你记得吗？咱们大一时候，要不我先把包我放上去，我就下边那铺了。 这是火车，不是宿舍呀。 说心里话，打刚开始演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大学毕业生。 胖子，你是上铺啊？我不换， 谁跟你换？人换下铺啊！ 哦，哎呀， 厕所， 哎，别这样， 我跟你说，开车才能上的啊！ 不是爬铺呢，这不是？ 哎呦喂， 我头就是爬。 真是好久没住中铺了。 不是，这中铺有梯子，费不了这么大事。 还有行李呢？ 不是，那不有行李架吗？你睡行李上头啊？这咸鱼才那样呢！ 啊，脱喽，睡觉。 哎，不是，咱不是住店啊，咱半道还下车呢。 这是这么回事，在这儿你顶多把外衣脱了，还得穿着点，因为火车上还不是说特别暖。 我知道，我就是脱袜子，我就喜欢光脚睡。 这光着脚睡才闹肚子呢。 我说他爬步呢，就为脱袜子熏人。 啊，透气多了。 我才知道你是用脚呼吸的人。 哎，我说你还穿着点吧，太味儿了。 一会儿啊，列车员把咱们的那个纸质那个票收走，一人发一个小牌牌。下车之前呢，列车员会把咱们小牌牌收走，把那纸质票给咱们。你呢，那小牌牌可别丢了，懂了吗？ 哎，咱们到那地儿叫新县，对吧？ 两眼一摸黑，你就敢出门？ 火车票写呢。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哎，你们快躺快躺。 哎，你管我们干嘛呀？ 我们坐会儿，我喝点水。 哎，咱们躺着说话，躺着说话。 我们坐着说话，你躺着说话吧。 咳嗽我。 您好，检票。您好，这个请出示您的车票。 嗯，给您。 好，您。 我的，这是我的。 好的。 哎， 上 面你嘿， 上面 拿着您给您的车票，拿着。 太味儿 了。哦，来，这。 好，谢谢你。 行，歇会儿。 哎，睡吧，玩一宿呢。 躺着说话。 别躺着说话，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到站了，睡不了多一会儿。 能睡会儿是会儿。 嗯， 累着呢这两天。 你闭嘴， 快躺着说话。 你累是不累啊？还躺着说话？嗯，睡着了，还挺快。 哎，他就这样，上回也是站着能就着，动静大着呢，吵吵死了。哎。 你好，你好，起床，换票下车，换票下车，马上就要到新县了。 哦，谢谢。 怎么，这我觉得比往常这车快呀、啊？ 提速了，快，收拾东西，咱这么多东西呢，快点。 哎，您这玩意儿，起来 ，到站嘞。 哎呦 什么呀？ 我正梦见我这，马上我就抱上了。 抱上什么了？你抱上孙子？ 哎，这可没有。你人聊天带骂人，这可不成。 没有，我是抱孙子。 得了，快点，马上到站，这票都换完了，一会儿就进站下车，快拿行李。 哎呦，快点！ 你快从行李架上拿，就你东西多。 抱接下。 哎呦， 袜子呢？ 啥？你脱的？ 行，你不穿了，快走吧，帮我拿上。哎！ 我让你早上厕所吧。 我爬铺。 下来，你一蹦就得，还爬铺呢。 行，这儿，哎呦呵，到进站了，拿上您行李啊。 哎，得嘞，谢谢您嘞，叫的太及时了。 哎呦， 应该天蒙蒙亮到。 天不好吧？ 对， 是不是他们那儿也是刮风下雨之类的？ 走， 哎呦，这么多人呢，这站还大站。 大站，快， 走， 这站台可不大啊。 哎呦，哎，真是，哎，这几年没来。 啥呢？这什么呀？ 变样？ 对呀，这山新盖的吧？ 山还有新盖的，刚垒的。哎呦，你看看。大站台上写着这字，哎呦，这好像改了。